把你的快乐建在我的痛苦上，当我在哭的时候你坐在那边笑，你这个没有心的王八蛋，你会有一天后悔，你会有一天后悔。在我的伤口上面撒盐吧，跟银行经理说我信用差，你看不顺眼你就开口骂，你会有一天后悔，你会有一天后悔。我的心好像有个大的石头，我的头好像原子弹要爆炸，我的梦好像破了洞的气球，我真的好倒霉。会有一天后悔，你嫉妒我的车子就是比你怕，你笑我考试考得比你差，你知不道的你有特别哈，你会有一天后悔，不要得意你会后悔。我的心好像有个大的石头，我的头好像原子弹要爆炸，我的梦笑，你这个没有心的王八蛋，你会有一天后悔，你会有一天后悔。我的心